岁的国民啊，其实每两年我们都可以做一次粪便的筛检。粪便筛检里面如果有血，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病患者呢，加强让他去做大肠直肠镜的一个检查。那直接大肠镜进去看，就会知道说，里面这个出血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癌症造成的？这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看像刚刚提到，2008年以来，我们很多很多病人是大肠直肠癌，每年16000人。可是呢，大家如果很认真去看，会发现第四期的患者只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从2008年以来政府积极的推荐癌症筛检以后，大部分我们找出来的患者都是早期的患者，都是零期一期，这个对整个国民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零期一期被我们找出来，我们早期治疗，这些病人都好，这些人不会未来都不会变成晚期转移性的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所以到了今年最新的癌症的登记的报告，2015年的报告，大肠直肠癌是首次反成长，它是首次第一次，在我们刚刚讲2008年来后第一次它的病人数已经缓慢的在下降了，这表示我们更之前这十年来的筛检是有帮助的。所以要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其实是癌筛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年纪到我们来做筛检才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所以说这个大肠直肠癌的我们不能够等到说你有症状的再去看看说有没有得癌症。 太晚了。 应该是主动去发掘，就是这个就是身体都好好的，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尝试有没有长癌症，这才是这个态度比较积极嘛。 五十岁以后就可以来做粪便筛检的检查。 那我们假设了，假设说真的找到了，那请问目前的治疗方式有哪些？ 是，如果是已经真的不幸找到了，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期数。早期比方说一期二期，一期二期就是这个肿瘤啊都还在肠子里面的时候，唯一的治疗就是手术，这个最干脆把它整个都开掉。到了三期，所谓我们俗称的三期，就是这个肿瘤不只是在肠子里面，它还肠子附近的淋巴结也找到有癌细胞。那这个要怎么知道？这个要不就是电脑断层去检查，要不也是开刀下来之后才会发现。当我们发现说它的附近淋巴结已经有扩散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在我们人类电脑断层或者是一些检查一些肉眼的机制下所找到的，会不会有我们无法侦测的其他地方转移，这个不清楚。所以一旦到了第三期，手术还是最主要的一个治疗，但是会建议手术完之后还要再追加辅助型的化疗，让辅助型的化疗把身上可能残存看不见的癌细胞杀光。那当然所谓的第四期就是已经远端转移了，它可能不只是肠子，不只是附近淋巴结，可能还有远端比方说肺部啊肝脏啊，这部分已经完全扩散到身体很多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手术就变得比较次要，因为需要一个全身把这些癌细胞通杀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除了化疗之外，还要再合并标靶治疗。标靶治疗可以更增强化学治疗的效果，三合一，一般来说至少要两个化疗再加一个标靶，这样子才能把治疗效果到更好，才有更强的生活的下去的生活品质。 你刚刚提到这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就是以外科治疗为主， 以外科治疗为主。 那第四期是那是外科治疗，这不行的吗？ 第四期应该要看，也是要看病人的状况，因为第四期的时候呢，病人他或许其实我们第四期也是分得非常非常细，第四期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他虽然是第四期，可是他外面的转移很少很小，比方说他第四期，但是他肝脏只有两颗转移，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假想成好像是第三期，只是说除了开刀肠子开掉之外，还要把肝脏的那两颗处理掉，那也是一样像第三期一样，处理完之后后面再追加辅助型的化疗去处理掉。那还有一大类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真的就是扩散的非常多，肺部可能有一两百颗，肝脏有二三十颗，还有其他的肾上腺啊什么都有转移的，这部分手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他这几百颗都挖掉，所以他需要一个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以标靶跟化疗为主。其他还有第三类，就是介在这两个中间，可能他肝脏有转移，可能是十颗，其实要开刀好像也是可以，但是就是考虑到一些风险，可能暂时还不敢去帮他开刀，那我们就是尽量以标靶加化疗合并治疗后，把这十颗肿瘤或许缩小了，或许十颗变成只剩两颗，那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再接受手术做一个根除性的治疗。 所以大肠直肠癌虽然扩散出去，通常我们还是会非常积极的治疗患者，因为它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病人即使是扩散，它还是有机会是可以回到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样，有机会恢复到痊愈，只要它治疗的效果好，而且体能够可以接受积极的治疗，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是化疗和还有标靶药物嘛？那个那个没有，你没有提到说电疗。 放射线治疗要看部位，放射线治疗它也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所以它跟手术啊有时候是互相可以转换，那大部分是集中在跟直肠一样，因为直肠已经是在我们身体的最末端，所以如果能用放射线治疗在直肠的部分把它加强把它控制的话，其实放射线治疗也是一个甚至可以替代手术的一个治疗，当然我们手术对我们来说还是最主要的，那放射线治疗在某些状况之下它可以在局部加强，也是可以增强局部的控制，所以其实啊，这个就像郑教授这样问的，我们几乎就是要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去，手术也好，希望能手术就手术，放射线治疗也尽量可能加上去，药物的话就是化疗跟标靶，想办法就是把它们合并，把所有的武器合并起来，然后做最好最强的治疗。 你刚刚有提到说，很早期的那个大肠直肠癌，那个开刀以后有可能是根治嘛，所以根治就是它不再出现了嘛， 对。 那请问这个是要多早期的？第一期 OK 吗？ 第一期、第二期基本上手术完几乎都 OK。那第一期甚至也不用再做一些辅助性的治疗。第二期的患者呢就比较复杂一点。第二期的患者手术完之后，理论上也是干净的。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比方说这个病人可能来的时候，肿瘤指数比较高，可能来的时候这个肿瘤原发的肿瘤没有扩散到旁边，但是原发肿瘤很大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给病人后续还是会接受化疗，但是这个化疗要不要给还要看这个癌细胞的基因突变的变化，就是我们会常讲的 MMR 这个基因或者是 MSS 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如果有突变，这个癌细胞本身免疫活性比较强，其实比较安全，它不需要再做后续辅助性的化疗，但是如果这个基因没有突变，它应该要做正规的化疗，那就要手术完之后还要再补充后续正规的化疗。那第三期是不管好或不好，这是基因不管好或不好，因为第三期已经是有扩散到附近的淋巴结，为了根除，不管怎么样，手术完我们都还是会建议要用二合一的化疗去处理会比较好。 你刚刚提到说第二期这样子，那个需要一些辅助性的治疗，像这一类病人。有可能根治吗？ 还是有可能根治，还是有可能根治，还是根治，而且是根治的几率其实是很高。 那第三期、第四期就没有办法。 第三期难很多，所以一般来说，第三期手术完再加上积极的标准的化疗后，它还是有将近一半的机会会复发。就是复发的几率还是很高，那当然这个复发也不代表就不能根治，因为复发后我们还是可以再看它复发的状况去做局部的治疗，或者是再加手术或者再加标靶，那但是都真的完全能够根治的几率就是大概一半了。第一期就很高，第一期有九成的几率可以根治，第二期大概就掉到七成到八成，那第三期就掉到大约五成的病人，第四期要到完全根治这个几率大概就是一成以下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它只有大约10-15% 的病人，它是一开始有转移，但是这个转移是我们手术可以治疗的。那这部分的，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做手术，然后再加后续的化疗，但这几率就相对就低很多。所以呼应刚一开始我们讲的，尽可能发现的时候要早期，等到晚期再来处理，很辛苦。那而且治疗的效果也没有早期治疗效果这么好。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大家讲说癌那个癌症是绝症啊，说这个是不能根治的，其实这个观念不正，不就是看听起来是应该就是蛮有漏洞的了啊。就是因为假设早期的话它是可以根治嘛， 早期绝对可以根治，对， 那可以根治它就不会是绝症嘛， 是，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主动的去发掘 啊， 身上有没有长出癌症出来， 对对对对， 我们早期发现然后早期治疗就可以根治， 是， 可以根治， 是， 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大肠直肠癌的这个治疗这个进步啊，最近几年进步的非常非常快了哈。那有一些新的标靶药物等等之类的哈。那我们在这方面的是，我们最近有新的药吗？ 其实大肠直肠癌算是在标靶治疗的年代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癌症，所以目前啊，世界上来说最常见的就有六种标靶药物，那大部分在这几年台湾我们也陆续都有的，所以这一两年来其实都有新的标靶进入的大肠直肠癌在台湾的这边的治疗，这部分其实非常多。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以后那个广告过后以后呢，继续来请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那个标靶治疗在大肠癌方面。 好，谢谢。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大医院肿瘤医学部的梁医师哈。那我们刚刚请梁医师提到说，我们现在最近的那个科技的进步哈，那有很多的新的药出现来治疗这个晚期的大肠直肠癌。那刚刚有提到说有六新的药嘛，那帮我们介绍一下，让民众可以知道一些。 好，谢谢曾教授。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目前为止在台湾其实我们大肠直肠癌六个标靶的药物都有在我们台湾可以拿得到，那其实有分成两个不同的基转，一种是叫做人类上皮生长因子的抗体，这名字叫抗体，表示它一定是用针剂注的。那这两个抗体呢，都是针对其实我们人类的上皮细胞其实会有一些要让自己生长的一些刺激的讯号。但是癌细胞它就利用这个讯号刺激自己生长，让自己长的速度很快。所以在大肠直肠癌这个因子其实表现量非常的强。那后来我们发现了之后呢，我们特别设计了抗体，把这个生长因子的这个受体的地方把它阻断掉，让它没有办法自己刺激自己的生长讯号，达成癌细胞抑制的效果。这个叫做人类上皮生长因子的一个抑制的抗体。这个抗体目前其实有两种，全世界有两种，台湾其实我们也都有。那这两种呢，健保基本上都有给付，虽然给付的条件不太一样。不过在使用这个抗体啊，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生长因子它的讯号传递啊，其实有一个叫做 RAS 跟 RAF， 应该说两个 RAS 跟 RAF 基因的突变与否。如果有突变，这个抗体它在下游的讯号被阻断了之后，这抗体没有效。所以在使用这个抗体之前，一定要验 RAS 跟 RAF 这两个基因是否有突变。如果没有突变，那这个讯号就会非常的强，我们把这个讯号阻断了，这个抗体的效果会非常好。但如果突变的话呢，它在下游被阻断了，这个抗体无法去抑制这个讯号，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两种标靶药物。另外还有四种它是同一类的，这个叫做血管内皮上皮的生长因子的一个抑制。这个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啊，它其实不是在癌细胞上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我们这是另外这四种抗体，这种标靶它抑制的地方是在肿瘤附近的一个血管内皮细胞上面。这血管内皮细胞要干嘛？它长血管，长血管要干嘛？让血液可以进去肿瘤，血液进去肿瘤之后就可以提供它氧气，提供它养分。所以在古老的时候啊，我们叫做这个叫做饿死癌细胞的一种方法，我们把它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把它阻断掉，癌细胞似乎就血管供应就会变差，那这样子癌细胞没有足够的氧气跟血液的供应，它就会渐渐的衰老。当然我们后面发现说这个机转其实非常复杂，并不只是饿死癌细胞，它还有让整个我们外面的化疗也可以渗入这个癌细胞的效果，所以它的机转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那这整个机转从上游到下游，我们一共有四种标靶都对于大肠直肠癌有效。这个大概是人类啊目前所有的肿瘤恶性肿瘤治疗对这个机转最有效的就是大肠直肠癌。其他没有一种肿瘤有这么多药物都作用在这个那个 VEGF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内皮生长因子的这个机转上面，其他癌症都没有，就只有大肠直肠癌有。那这个四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它是从上游到下游不同。最上游它是所谓血液中 ligand 的这个部分呢，是它的分泌出来这个因子的部分呢，去把它阻断。这部分有两种抗体都在阻断这个因子，就是我们真的在血液中的因子把它阻断掉，让它没有办法去传达下去。那第三种呢，它是比较直接针对在内皮上面的受体，就是血管内皮上面的那个受体去给它阻断，这个是最新的标靶，今年才在台湾其实可以正式使用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下游，在最下游，在受体最下游的讯号传递的地方去把它阻断。前面我们刚讲三种都是抗体，在受体啊或者是在生长因子这部分的阻断都是抗体，所以都是针剂，都是注射的。只有 最后一种，这种是在受体下面的讯号传递这地方的阻断，它是一个口服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在台湾我们也有，而且这也是健保有给付的一个药物。所以事实上大家可以想象，在台湾其实我们标靶治疗六种，在大肠直肠癌六种，两个不同的机转，从最上游到最下游，或者是特别针对癌细胞上面的阻断的武器，事实上我们非常的多。那目前为止健保给付呢，其实也有给付了四种，另外两种目前我们台湾自费选项也是买得到的。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六种这个药物呢，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分成两类啦。第一类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让这个癌症的齁齁他那个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血管的那个就是支配嘛， 对对对对， 就是他没有血管，因此他不能活嘛。你说这个四种，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癌细胞它自己本身的生长，它需要一些 讯号 刺激嘛，你把讯号阻断掉 、 大概就分这两类 啊、哦。 那这个科技进步呢哈、哦，看起来这个对大肠直肠癌的这个治疗是相当的有发展哈、哦。那个我们在过去没有这些帮忙这些新药物的时候呢，那跟现在有这个新的药物啊，那对这个大肠直肠癌存活率是有显著的改善吗？ 哦，差别很大。在以往我们没有标靶的年代，我们就是纯粹的化疗的年代。其实，在当初只有化疗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大概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只有化疗的年代的时候，其实平均存活，我们讲的是平均啊，就是平均存活的中位数，事实上才大概一年半而已。那在那个时候啊，每个化疗的搭配组合，可能我们用二合一的化疗或三合一的化疗，事实上化疗有效，就是肿瘤可以把它压下来的反应的几率，其实也都只有30-40%。所以大概三分之一的病人打了之后肿瘤会变小，但是可能肿瘤过一阵子又有抗药性出来，我们就再换另外一种配方。那再过一阵子可能又有抗药性出来，我们再换另外一种配方。全部的化疗轮流加起来，其实很难撑过两年。可是呢，在标靶上来之后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标靶它让化疗的整个效果的提升，大致上目前我们第一线二合一的化疗，再搭配刚刚我们讲的这几种标靶里面的组合，反应有效的反应力其实已经可以超过60%，甚至有更强，可以到将近70%。如果我们用三合一的化疗再加标靶的话，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反应率是几乎 double 两倍成长。那病人的存活时间呢，也随着这样子呢，往后再拉长了将近 50%。 所以在美国，他们一些药物已经发展比较早的一些国家，他们甚至已经近几年的报道就是说，他们转移性的，我们早期的不算，我们就说一开始发现就是转移性的大肠直肠癌，我们刚刚说在以前化疗的年代平均存活是两年以下，大约在20-22个月左右，但是在的标靶出来了之后呢，在美国他们那边平均存活时间已经拉长到3年，就是30个月到36个月，所以这个拉长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我们不会以此为满足啊，所以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研究呢，希望能够有更好然后更强大的治疗，能够让我们的武器可以变得更多，来让这些患者会有更好的辅助的治疗。 你那个刚刚提到说过这个六个这个新的标靶药物的治疗里面哪一个最新呢？ 这六个其实在台湾我们每年陆续都有一些新的药物进来。那血管内皮上的因为有四种，那一开始最早的那一个药物，其实在台湾我们已经用了将近快10年了，2008-2009年我们开始使用到现在。那最后最新进来，像今年年初开始可以使用的，它是针对在血管内皮，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类，它是直接针对在血管内皮上受体那边阻断的那个抗体，那个是今年年初台湾才可以正式开始核准使用。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拉很长，从它血液中分泌的因子，最早我们使用的那个抗体对，已经使用快10年了，2008-2009开始，然后到最新今年年初是直接血管内皮上受体，是直接阻断血管内皮的那边的受体的抗体，是今年年初才可以使用的，这是最新可以用的。 这个最新表示是说它的效果会是比那个最老的是效果好吗？是这意思吗？ 目前为止我们是希望，其实我们肿瘤科医师很贪心，其实我们是希望武器是越多越好。那就机转来说，确实这个药物是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我们血液中的那些分泌出来的因子去把它阻断，跟真正你在血管内皮上面的那个受体去直接把它阻断，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这是不一样的。因为真正讯号要传下去啊，是分泌出来的那个因子要结合到受体上，所以在血液中把那些因子把它阻断掉，当然这治疗效果很不错。可是理论上我们如果从受体那个部分，就是在下游一点的地方去把它切断，照理说治疗效果应该会更好。所以在大部分目前临床试验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刚用第一类的抗血管新生第一类分泌在血液中的因子把它阻断的抗体治疗没效的患者，之后再使用受体那边阻断的那个抗体再来治疗，都还是会有效。所以可以想象的说，事实上它可以克服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类那种标靶，如果都出现抗药性的新型的标靶，拿来治疗都还是会有帮助。 所以这些机转是很复杂了，我们当然就一般听众那个民众我们是不用去了解它了啊。但是这个新的知识我们听听，有知道有这回事那很好，那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医师会帮你挑选那个就是哪一种药是他最对他最好的嘛啊。那我们还要再提一下那个一些新的治疗。那譬如说我们现在时常听到了说癌症的免疫疗法上是。请问癌症免疫疗法在你这个大肠直肠癌里面你有什么它有角色吗？ 免疫治疗在大肠直肠癌事实上也是最近这两三年有一个重大性的突破。但是呢它比较麻烦的是它必须要验一些特别的基因突变。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期大肠直肠癌，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第二期大肠直肠癌开完刀要怎么决定要不要再接受后续的化学治疗。我们验一个基因，它是 MMR 基因或是 MSS 基因，这个基因如果有突变，我们就是 MMR 基因的流失疏失，或是说我们讲说叫 MSI high， 这样子有突变的基因，这个癌症细胞呢它是免疫因子比较旺盛的，那这部分在第二期的时候它可以说不用化疗，到了晚期转移性的时候呢，拥有这些基因突变的，因为它免疫基因比较旺盛，它对于免疫治疗的效果，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免疫治疗效果会非常好，它大概有40几%的病人呢直接使用免疫治疗就会有效，而且这治疗效果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这个基因的突变，那用这个免疫治疗效果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差。 好，那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也要接听大家 call in， 欢迎那个来询问，我们为大家解答。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398，你也可以传真，传真号码是02836925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398。那我们接第一位 call in 是林先生。 两位医师好，感谢你解答哈。 你好。 我太太是有这个血脂肪太高哈，然后有吃那个降血脂肪 EGETROL 10mg 的。大概吃有一年左右了，有两种药，另外一种没有看到哈。那最近去验肝指数，怎么会300多呢？那就这个降血脂肪是不是会对肝脏有问题？那虽然说它指数有300多，但是人也没有感到说有什么症状呢？请医师解答一下好吗？ 这个血脂肪高跟肝指数这可能要请你原本开方给你，我想可能是心脏科医师或内分泌科的内科医师，可能要请他看一下，因为这个药物不知道是不是有换过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指数是不是跟药物有关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这可能要原本看的医师会比较熟啊。 对对，这个像是我们像是隔空问诊，这个好，这样不是很恰当了齁。那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讨论这个大肠直肠癌齁，那欢迎有这一类的问题齁来问我们的专家，我们今天是台大肿瘤医学部的杨医师哈。那我们接下一位call in是李先生。 你好， 你好， 两位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有大肠癌哈，第三期，第三期，然后经过化疗以后呢，的副作用就是手麻、脚麻，因为医生跟我说，我化疗里面含有铂的成分， 所以还在身体里面没有排掉，所以会造成手麻脚麻。 那我们就刚刚提的问题， 是，这个真的有点，这有点辛苦，因为铂类就是我们俗称白金或铂，或者是会听到像欧利普啊这种，其实是同一类的药物。这个是大肠直肠癌第三期辅助型化疗最标准的。事实上，我们在转移性也很常用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其实有蛮多好处的，它不太会影响肾脏，不太会恶心呕吐，不太掉头发，但它就是有一个很麻烦的副作用，就是刚刚这位先生提到的手脚会麻。这个手脚会麻，从我们以前的经验来说，因为我们辅助型化疗大概打半年，至少打三个月，一般都打到半年。从我们以前的经验来说，至少它会在身体累积还要再三个月，所以我们从半年停了之后啊，它在身体里面这前三个月，也就是说差不多到九个月，这个麻的感觉其实不太会退。九个月之后呢，它才会慢慢的衰减。慢慢的衰减，那但是啊，这个其实要看体质，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他衰减的速度会非常的久，以至于到甚至好几年后啊，他手脚都还是会有些微的麻痛感。那这部分其实坦白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大部分都会建议说，那就是冬天的时候要多保暖，那吃一些维他命，它可以帮助这个麻痛的感觉可以退掉，那也只能等慢慢等时间，让他把这些药物代谢出去，大概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 OK， 好，那我们接下一位call in是林先生。 哎，医师你好。 你好。 哎，我想请教你啊，我两年前有去那个做大肠镜，有一个息肉，然后切掉之后，他说是良性的，意思说是良性的。然后我想请问说，我多久还要再去回去回诊，再做一次大肠镜？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说大肠息肉它是增生了之后多久，它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它是可能还是说一定会变成大肠癌？ 林先生，这个大肠，因为你这个问题比较多，息肉到底会不会变成大肠癌，其实是不一定。那但是我们在切下来的息肉，我们会去做化验，息肉其实虽然都通通是良性的，也有非常非常良性跟稍微有一点比较不好的良性。那如果是比较不好的良性，就会建议说你可能每一年都要再做一次大肠镜。但如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良性呢，事实上差不多是三到五年再做一次就可以了。那也不只是看息肉，主要还是要看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是属于大肠直肠癌高风险的，比方说你的一等亲，或者是你的家族这两代或三代都有人得到大肠直肠癌，那这个是高风险的话，其实还是会建议比较频繁，至少一年都要带回来门诊一次。那甚至呢会建议说，因为我想年纪可能也到了，也就像我们上半段节目有提到，可能还是要做粪便筛检，这样也可以，如果真的在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早期介入，那提早帮你做大肠镜，这样。谢谢。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用的药物有手麻的问题嘛，哈，那我们今天呢，那个你刚刚那个我们前半段有讲到很多新的标靶药物，这样子，请问那些标靶药物它也有副作用吗？它有不良反应吗？ 其实每个药物我们通常都以前都会觉得说化疗比较毒啊，标靶应该就比较不毒，其实真的不是这样讲，应该说每个药物都有它自己的药性，那每个药物有它的优点，但是当然一定会有它的缺点，标靶其实也有它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人类上皮生长因子的这个抗体，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可以阻断癌细胞上面的上皮生长因子，可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也有上皮生长因子，因为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肠胃道黏膜都会需要再生，所以我们本身就需要这一个讯号传递的途径。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个人类上皮生长因子的抗体的时候，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我们刚刚可以想象的，皮肤可能会长一些痘痘，会有起疹子，那有些人可能会过敏，那有些人可能会肠胃道黏膜会破损，会腹泻，这个都是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另外一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这个阻断啊，它就是又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会跟血管比较有相关，所以比较特殊的副作用像是有些人是会高血压，这是很常见的，几乎打这方面治疗的人都会有高血压， 有些人呢，他是可能出血呢会比较危险，所以打这个药物之前啊，通常要医师都会跟你说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肠胃道有出血要立刻，或者是肠子剧痛要立刻回来急诊，是出血和高血压，那或者是它会影响到肾脏里面的血管的平衡，所以病人可能也会有蛋白尿。那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手足症候群，这个是也是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但是呢抗体的那三种不会，只有在口服的那个药物，因为它这吃进去了之后呢，手脚会开始脱屑，更严重一点会甚至起水泡，这个叫手足症候群，这个是只有在口服的那个标靶药物才会有特别的副作用，针剂的药物不会。所以这个其实每个药物都还是有它不同的副作用跟药性的，还是要特别的小心的来处理。 好，很好。那刚才还有另外一位那个听众有在问啊，说那个像息肉的问题哈，他担心他日后有没有可能得到大这个大肠直肠癌？那我请问一下，我们就一般民众而言哈，我们怎么知道说他是属于大肠直肠癌的高风险族群还是低风险族群？我们怎么知道？ 一般来说，大肠直肠癌高风险族群，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口诀，就是其实医师也都会问，就是家里面有没有人是得过大肠直肠癌的高风险啊？这个有一个口诀，就是321，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三个以上的人得过大肠直肠癌，那有没有两代都有得到大肠直肠癌，就是你这一代、你的上一代或你的下一代，这两代是都有得到大肠直肠癌，或者是321嘛，一就是一等亲，你的一等亲有人得大肠直肠癌，这个也是高风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他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做健检，他就是做大肠镜，结果就发现那个息肉不是一颗两颗，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在比较年轻四五十岁那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表示这个病人可能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基因，它会让息肉长得很快，这些息肉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好的，在我这个生命的再晚期一点点，它可能就会变成恶性的，那这部分的患者也要做更积极的治疗，甚至预防性的把大肠切除。那所以常见的还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比较严重的是那321，就是有三个以上，有两代，然后有一等亲是大肠直肠癌。那当然其他有一些会我们会在网站上看到有些实性，可是实性说实在我觉得很困难，因为现在这科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便秘啊，然后低蔬菜啊，高红肉啊，这种喝饮酒抽烟，这个其实不好的生活习惯是太泛滥了，所以其实也只能说有这样子的习惯呢，要比较小心，然后早期回来筛检会比较好。 OK， 好，那所以说这个对于刚才那个 coin 的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了哈。你说我怕说你得了息肉，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得癌症哈？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来看。那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基因检测，分子基因检测，我们来了解呢？可是不是高风险？ 高风险其实分子基因检测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时候通常都是家族病史，所以其实会要的话都是会希望一整个家族都要来，那我们会验其中的一些特殊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会有早发性的息肉，甚至在二三十岁他们就会有息肉出来的，这个是尤其是高风险的家族性，这叫做家族性息肉的一些病状，这个要早期回来，然后我们做整体的基因的筛检，整个家族都来做这部分。在台湾事实上我想郑教授应该也很熟，这部分其实我们也蛮多大的医学中心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在台湾其实这个是不普及的，其实我们没有像国外他们有几个家族真的都很常见这个，在台湾其实我们大概几个这个有名有这个基因的家族事实上都有长期都在做检查。那我们大部分的大肠直肠癌都是偶发性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跟家庭病因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这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提早做基因检测。对， 所以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这种遗传性的大肠直肠癌在台湾并不常见。 这几率很少，之前曾经有报道过它只占我们全部人口的大概 0.6% 到 1% 的族群，所以其实这个几个家族非常非常非常少。那大部分我们9成9以上的大肠直肠癌都是偶发性的，偶发性没有基因可以先做检测。 好，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 3398哈，02836933398。那我们接下一位call in是陈小姐。 哎，你好哈，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先生他是那个曾经有大肠息肉，然后他的体质是很会长息肉那一种。那我接下来是说，只要粪便检查还好，还是说一定要做大肠镜才能筛检？ 哎， 谢谢。 哎，郑小姐，不好意思，你刚刚说很会长息肉，是如何得知很会长息肉？ 哎，他的脸也长过，然后那个皮肤腋下什么都常常会都会长息肉，然后他大肠也长过，然后也去切过。 大肠一次吗？还是也是反复的？ 哎，一次。 一次。哎，大肠的息肉跟脸上那些其实它的病因是不同的，所以其实是脸上啊，或是你刚刚讲身体上那个不用担心啊。大肠这部分啊，息肉这部分，就像我们上一段其实也有民众call in哦，大肠息肉这部分要看它当初切下来的是真的非常非常良性，然后还是说其实是里面带着有一点不放心的。如果比较不放心的话，可能还是要建议一年要做一次大肠镜。如果是真的非常非常良性，一般来说3到5年再做一次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还有颗数，如果颗数很少，一颗两颗，那当然比较不用担心。但如果颗数很多的话，可能还是要反复的进去，所以会比较建议说你可能要找原本的那个帮你做大肠镜还有做切片的那个医师，看一下说你原本的那个息肉到底是比较偏哪一种的，然后才能有办法决定说后续的大肠镜在反复做的频率大概要多少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名词哦，就是把它这个简略化的哦，一个名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那个皮肤的那个息肉跟大肠市场息肉是两回事。 两回事。 名词虽然叫做多少息肉了哈，那刚刚梁医师也有提到说，大肠里面的那个息肉其实也是一个名词嘛，但是其实还有细分呢、啊。 细分很多、 那因此呢，这个如果特别关心的话哈，就是那个息肉那个报告出来以后呢哈，可以问一下你的主治医师哦，是哪一种息肉，然后这样子啊，你如果不问的话，可能就是门诊忙，就是说息肉这样子，就带过去了。 而且可能会大家都觉得啊，良性的啊就不用回去追踪。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比较频繁一点的回去再次做追踪会比较好。 对，因为那个息肉，就刚刚那个梁医师讲嘛哈，它里面也有细分有。就是不同形态的， 对对对对， 某些形态的它是跟癌症有关系，某些形态是 可能比较未来 是没有关系， 对，比较怕胃病癌。 所以说这个光是听到息肉这个名词的话，那个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了哈， 是 这样子。 是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治疗这个就是最新的免疫那个标靶治疗，还有一个是免疫疗法。那刚刚免疫疗法你还没有提很多了，我们可以继续让你那个帮我们解释一下。 是，免疫治疗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要验 MMR 或 MSS 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如果有突变，会对免疫治疗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它对免疫治疗单用的话，治疗效果大概有40几%。而且免疫治疗为什么最近几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潮，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化疗标靶基本上他们都治疗的效果出现得很快，也都非常的有效，可是早晚这个癌细胞都会出现抗药性，它会有新的突变，它会把我们的标靶治疗或是化学治疗都把闪躲掉。但免疫治疗因为它不是作用在癌细胞上面，它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自己去免疫系统被活化了之后，这些免疫细胞去攻击癌细胞，所以即使癌细胞突变，我们的免疫细胞只要够强，它还是会是持续的攻击这个癌细胞。所以免疫治疗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治疗效果可以非常的延长，而且非常的有效。那在大肠直肠目前看起来就是基因突变这部分最重要，有基因突变会很有效，可是如果没有基因突变，这要用免疫治疗的话效果会非常的差。之前初步的报告看起来，如果没有基因突变，有效的几率大概只有 2.5% 左右，非常非常的低，就是41个患者只有一个有效。那最近几年当然我们也有做一些突破，比方说我们把合并免疫治疗再加标靶治疗，看起来效果有略微提升，但是也是只有 8%、所以如果我们呼应前半段节目我们有提到，目前为止啊，化疗标靶合并肿瘤控制有效的几率大概都是 60% 到 70% 在大肠直肠癌，可是免疫治疗即使再加标靶也只有 8%， 在没有基因突变的状况之下，大概会劝大家不要去尝试这个治疗效果比较差的。那但是如果有基因突变的话呢，其实会希望说那就值得去试看看免疫治疗，因为它不但很有效，而且它治疗的有效的时间可以延长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那有可能根治吗？ 在免疫治疗的状况下是有可能的。免疫治在我们以往，如果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标靶治疗加化疗，有没有可能光靠这两个就把肿瘤达到根治？有，但是这个几率在大部分的临床实验看起来大概只有 2% 到 4%， 就 2% 到 4%、嗯、所以几率其实很低，大概二三十个人才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光靠标靶跟化疗达到肿瘤完全消失。可是在免疫治疗它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它其实有效的几率虽然没有化疗跟标靶那么强，但是它这有效的患者里面大部分目前初步的报告看起来甚至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患者在目前，因为这些药物还很新，所以我们不敢说它根治，但是在目前这两年到三年当中呢，这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患者他的肿瘤是控制到完全我们电脑断层看不见的。所以有没有机会是根治？有可能，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再多等几年，因为这些药都最近几年才刚刚发展出来，只能说这个药物打下去很有效，肿瘤都消失了。那或许我们等个五年十年大概就可以给听众朋友这个答案，说到底有没有根治要等五年到十年，这个药物大概都最近这两三年才出来的数字这样。 那个可以帮我们这个解释一下用药的时间要多久？标靶药物是用一辈子吗？那免疫疗法是要用这个他注射要注射多久？ 一般来说转移性的治疗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除非我们真的就是全身的肿瘤已经打到电脑断层都看不见，不然的话理论上如果只是控制的话，化疗也好标靶也好都是要一直打下去、才能做长期的控制。那当然这也是要看治疗的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很大我们中间还是会让患者休息一下，可是大部分我们现在的大肠直肠癌治疗其实副作用都很轻，所以很多患者其实都可以一年两年持续打化疗下去，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免疫治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大概在最近这三五年才发展出来，所以免疫治疗虽然很有效，很多病人打到肿瘤都消失了，但是它到底能不能停药目前还没有定论，所以在大部分的一些专家学者他们都建议说也是一样，至少免疫治疗打满两年，如果两年后两年到了这个身上还是看不到癌细胞，或许可以考虑停药。或许可以考虑。 你说打满两年是多久打一次啊？ 免疫治疗要看选用哪一种。目前为止因为免疫治疗其实在世界上五种，台湾其实我们有三种都有，那他们有的是两个星期打一次，有的是三个星期打一次，不一样，但是他们治疗效果目前看起来都很类似。那他就如果两个礼拜打一次的话，打两年就是打了五十几次嘛。如果三个礼拜打一次两年，其实也是大概36次、37次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好像是打两年以后呢，专家认为打两年应该够了。专家认为 目前专家认为啊，但是到底能不能停真的我们还要再多等几年，就是看那些停药的患者有没有办法真的的根治。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进行到这边，我是曾清源医师，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也非常感谢梁医师来这边。再见， 曾教授，谢谢。